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毅，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法，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力，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获奖名单是134尾号5947和136尾号9657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苏宁提供的小米手环一个。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您听好了，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每年的金融知识普及月是在几月份开展的，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您要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答案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一起发送到这里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依然会从中抽取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奖品呢就是充电宝一个，先预祝您能够获奖。 对话行业精英，网罗商界领袖，见证商旅足迹，感悟百味人生。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法律事务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处监督保护科的科长董英超，欢迎您董科长。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一位呢是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胡瑞轩经理，您好，欢迎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两位一来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肯定要讲这个金融权益保护方面的知识给大家哈。其实这一段时间呢，建行也是一直在宣传关于金融权益保护这方面的知识，包括前几期我们和其他的嘉宾一起过来讲的也是这方面的知识哈。那么其实我们也在想这个问题哈，为什么我们啊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大家讲这个问题，我们都是说这个问题讲多少遍依然还会有人上当受骗，然后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它是一种常态化的宣传，啊就是今天可能听众是这一群人，明天可能是另一群人，我们希望更多的人来了解他们哈。那么我首先呢想问一下董科长哈，那我们的这个金融知识普及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实际上呢，正如刚才方老师所说的一样，这个金融知识普及呢它是一个常态化的工程，同时呢大家从这个金融知识普及这个名字可以听出来，它呢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实际上呢不光我们中国人民银行，还包括其他的金融监管部门，包括银保监会，包括证监会，还有各个地方政府，当然也包括我们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这些商业银行在内各家金融机构，大家都在多年来一直努力的持续的推动着这项工作。关于我们人民银行的金融知识普及工作呢，主要是立足于与我们人民银行法定职责相关的各项工作。具体来讲呢，主要包括人民币反假、银行卡使用，包括信用卡和这个借记卡，还有个人征信的基础知识，还有个人的外汇理财业务啊，包括反洗钱常识、个人金融信息安全等内容。应该说绝大部分的内容呢都和咱们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非常的联系紧密。 其实这些知识哈，说起来好像是我们每天都接触，但有的如果说我们真正的去深究一下，可能并不见得人人都非常的了解和清楚，是吧？那我们不管是人民银行以及我们各个其他的这个银行哈， 也一直在反复的强调关于这个电信诈骗的这个如何防范的问题哈。那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反复强调这个事情呢？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呢，是咱们金融知识普及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嗯， 电信网络诈骗呢，它是属于咱们金融诈骗犯罪的其中一类，主要呢是指不法分子利用电话呀、短信、网络作为一个主要的媒介，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这种欺诈手段，向社会的不特定人群发布虚假消息，对受害人呢实施远程的非接触式的诈骗，来骗取非法占有他人的公私财物，诱使被害人自愿交付财物的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 嗯，其实这个电信诈骗它的手段也是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它也不断的在更新，是吧？ 对对对。 过去的时候大家就是接受的短信多， 对， 电话多啊，现在呢有了微信之后，微信也会利用上网络、邮件啊，各种手段他们都会用上哈。 没错。 嗯，那么在这个电信诈骗的过程当中，这个电信诈骗它的主要特点有哪些呢？ 它的主要特点呢有以下几个方面。 嗯， 第一个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啊，过程非接触化。 嗯， 在电信网络诈骗中呢，不法分子是仅通过像电话、短信或者网络与受害人联系， 是根本见不到人的， 根本见不到，是不与受害人进行见面的， 而且甚至这些人可能远在国外。 对，没错，是在中国境内的各个地方，甚至是在整个全球的各个地方都有。 嗯 嗯。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现在方式的信息化了，不法分子借助现在的网络呀、电信啊、互联互通的这种科技便利，批量的群发、群播短信和电话，实施诈骗行为，来诱导我们的受害人向他所指定的账户来进行转汇资金。 所以他每天是广撒网， 广撒网、 啊、只要捞着一个，对他来讲就是收获。 是的是的。对。第三个呢就是手段智能化。大家也都知道啊，咱们现在的这个不法分子利用受害人缺乏相关的法律常识，冒充像电信局啊、公安局啊、检察院这种单位的人员，往往呢是以受害人像电话欠费、被他人盗用身份证号码涉嫌经济犯罪，这一方面呢是比较重要的。再有呢就是通过长时间语言跟踪对话来进行一个心理暗示。 嗯， 他的手段是环环相扣的，令受害人在短时间内呢无法认真思考辨别真伪，直至呢被电话遥控向他指定的账户呢转汇资金。 对，确实有的时候我们现在这种信息泄露也挺普遍的，所以我们个人的信息保护， 信息保护 做得不太好也。 对对对。 所以非常容易被他们所利用哈。 嗯。第四个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啊，目标不特定化。受害人呢咱们包括社会的各类人群，现在呢尤其是像大学生啊、中老年人，由于相对来说信息比较封闭，对咱们的防范宣传不太敏感，对不法分子的现在的作案手段呢不了解，特别容易上当受骗。 嗯， 最后呢将大量的资金进行转汇，造成了咱们的财产损失。 嗯，我也知道各个银行其实都在汇款的那一个环节进行拦截。 对对对， 我们各个银行的人都真的非常认真负责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的环节非常多。 对，所以我说银行应该是会遇到非常多的这样的案件， 非常多的案件。对，是的。 所以您在这里给我们举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也让大家以此为戒吧。 我就举现在比较热门的或这两年比较多的突出的一些案例吧。 嗯， 那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假冒公职人员的案例。 嗯， 像不法分子是冒充公检法的工作人员，以受害人电话欠费呀、查收法院传票、快递包裹藏毒、银行账户涉嫌洗钱等借口，谎称受害人的身份信息被他人冒用或泄露了，实施诈骗犯罪行为。在这个犯罪过程中呢，又谎称为确保受害人不受损失，将银行的资金转至对方所提供的安全账户，所谓的一个安全账户。像在此类的作案手法了，近年比较出现比较多的啊，像典型的诈骗手段呢，就是邮包涉毒，要求受害人呢将资金转入安全账户进行验证。在这里呢也提示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公检法等国家的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呢，一定会持相关的法律手续当面来询问当事人，不可能是仅通过电话联系，并且还要求转汇资金。所谓这里边的安全账户呢也是子虚乌有，所以对此呢切勿要相信。 就是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安全账户的问题， 根本就不存在安全账户，只要涉及到这种安全账户基本上就都是诈骗了。 这安全账户肯定是他自己的账户。 对对，是的是的。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像这两年购房啊购车呀比较热门，所以又出了一个叫做这个购房购车所谓退税的一种诈骗手段。不法分子也是利用从各种的非法途径获取客户像购房购车的信息以后，也是冒充税务局财政局像车管所或者是 4S 店的工作人员给受害人拨打电话，以这个国家下调购房契税购车附加税率要退还税金为名，以交纳手续费保证金等名义要求受害人将资金汇入指定的账户来实施诈骗。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提示各位听众朋友啊，税务部门如果要是调整退税的政策，会在报纸电视等媒体来公告，而不会仅以电话的方式来通知。像接到这种退税的电话呀，即可认定是诈骗了。 因为自己其实也很容易来确认一下，就是你给对方打个电话，比如说 4S 店打个电话，是不是有这个事儿？ 没错没错， 你立马就可以避免了， 是 吧？ 是的， 是 的。 第三类呢，就是之前也是发生过，但是这几年又是这个常年不断的一些诈骗手段。就像不法分子冒充银行的客服人员，向受害人来发送银行卡刷卡消费、信用卡透支等短信，称其身份证呢是被人利用伪冒办理的信用卡。在某某地消费了几千元上万元没有还款，希望咱们的受害人呢详情来致电什么什么电话，否则呢银行人员就要从受害人的其他银行卡中来扣除这笔消费金额。所以当受害人致电咨询时，不法分子便分别就扮演了银行啊、银联管理中心啊等等，层层设下圈套，诱骗受害人将银行卡内资金也是转移到所谓的一个安全账户。那么我们如果要是受到类似的信息，实际上呢是应该拨打正规的银行客服电话咨询，比如说像咱们建设银行客服电话95533，这是属于正规的客服，切记不要通过咱们不法分子提供的联系电话进行咨询，永远不要相信有安全账户。在此呢再次提示一下。 对，一般的正规的银行它的这个客服的这个热线就像您说的哈，九字开头的什么我们这样特殊的这样的这些，而不会留一个普通的固定电话或者手机号 的 一个号码。 对，银行是绝对不会留咱们的手机号码或者是座机来进行此类的这个咨询的。再有第四个呢，就可能是这一两年发生比较多的像无抵押贷款这一类的诈骗。不法分子呢是通过也是通过电话、手机短信、网络等媒介来散布能够长期免担保贷款的虚假信息，如果受害人与之联系便会告知，如果受害人想申请贷款，那么首先要必须支付10000甚至到几万的保证金，或者提前要先支付一部分利息。再者呢，也可能会要求受害者来办理一张银行卡，存入金额不等的风险金，来证明受害人是否有还款能力，同时要求受害人开通电话银行功能。在这里呢，再次诱骗受害人将电话银行的信息告知，最后将受害人的钱从卡里转出。像这类诈骗呢，就一定要谨防像我们有的部分急需资金啊、无需抵押类似的心理被不法分子利用，要辨识咱们的短信和网站的真实可靠性，可以查询像发送短信的手机号码的归属地，这个现在查询也非常方便，这些号码呢往往属地呢都不在本市。另外呢还可以查，比如说如果他在网站上散布的信息的话，那要看一下网站的域名属地。尤其是服务器不在我国境内的，多为都是虚假网站，所以这一方面的话也要注意一下。 这个无抵押贷款其实它里边的套路也是蛮深的哈， 非常多的。 这个前些天正好在媒体看到一条报道，也是这种关于这个抵押私自贷款的问题，要求对方一定要开着车来取钱，最后把人家车给扣了，然后要高额的利息等等哈。所以说大家 手段非常多， 一定要到正规的银行啊、金融机构去做贷款啊等等，不要私下里进行这样的金融交易哈。 没错。 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我们怎么样做到如何的去这个全面的了解呢？ 实际上呢，这个普通百姓也好，还是咱们作为各个监管部门 也好，也是咱们包括建行、丙级分行在内各个金融机构也好，做这些呢，确实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当然也需要咱们普通民众、普通百姓自己呢，不断提高自己的金融知识，增强呢自身的金融素养。从我们人民银行角来讲呢，这些年主要是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在这个政策法规层面上，积极出台了相关的规章制度，其中呢比较核心的是2016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人民银行总行颁布了一个《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实施办法》，其中呢把每年对社会公众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教育的工作情况呢列为人民银行每年对商业银行的一个重点的考核内容，也就换句话说呢，就通过我们督促和这个监督商业银行来推动金融知识普及宣教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另一方面呢，也是我们这次开展这次活动的来讲，一个主要的一个表现吧，也就是我们人民银行呢，在每年的三月、六月、九月，简单的说就是三六九月的时候呢，就会分别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大概每次维持时间大概一个月的大规模的集中宣教活动。三月份呢，主要是围绕着这个315，就是那个这个消费权日的活动，开展一些室内室外的活动。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北京三月份适逢两会，所以呢，可能其他地方来讲，可能开展的户外活动比较多一些。但在我们北京呢，由于我们特殊的一个要求吧，所以呢我们尽量是要去商业银行尽可能采取一些或者是数字化推送手段呢，比如说微博、微信、短信，或者是呢通过营业网点进行室内的这种人员宣传。在每年的六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会开展一次这个普及金融知识守住钱袋子专项活动。这个活动呢面向的群体就每一次比较固定了，主要是面向银行所谓的这种低净值群体，比如说农民工，比如说这个未成年群体，比如说老年界群体，说白了就是一些金融知识的素养并不特别高，容易被各种金融诈骗分子啊或者不灵的这种金融行为所受到这种蛊惑的这种群体吧，这么情况。而马上将到九月呢，人民银行将开展的一个是面向全社会公众的金融知识普及月的一个宣传活动，而且今年的18年咱们这个金融知识普及月的活动呢，为了扩大影响、扩大受众面，同时呢也是减轻咱们各家银行这种宣传的工作压力吧，形成合力嘛。我们这一次活动呢，我们人民银行总行将首次联合咱们银保监会、联合国家网信办，不管是在咱们银行领域啊、保险领域啊，包括这种科技网络领域啊，将形成一次铺天盖地吧，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次声势浩大的这种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活动。目前呢九月份马上到了，我们正在积极进行准备，我们辖内各家银行呢也在积极配合我们人民银行，配合相关的监管部门，在做一些前期的一些布展呢，还有一些文案的制作工作。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集中宣传的活动，让更多的人都能够了解金融知识，是吧？那从建行这个角度来讲，你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建设银行呢，主要还是配合咱们中国人民银行等监管机构来做一些咱们推及这个普及金融知识宣传的工作，主要呢也是通过咱们这个建行的官网进行宣传，还有现在比较热门的微信的公众号，我们的手机银行页面，还有呢就是营业网点进行一个厅堂的宣讲，再有就是我们每年也会举办金融知识进社区、金融知识进校园多种形式，向我们的公众进行金融知识普及和我们刚才说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些的宣讲。 那董科长，除了您刚才介绍的哈，我们中国人民银行除了这个每年要开展这三次大的这种宣传活动之外哈，这些年在普及金融知识方面我们还做了哪些工作呢？ 是这样，在那个具体工作方面呢，除了一些具体工作制度和每年就是定期举行这个369，所以369吧大型宣传活动之外呢，我们在具体工作方面呢是这样，一方面因为商业银行它每年不光是一些大型的集中宣传活动，他们呢还会做一些常态化的工作，包括我们这个上级部门也会给我们安排一些可能定向化的常态工作，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对这个商业银行开展这个金融知识普及活动的口号和一些宣传重点呢，我们一般呢都会进行提前的布置和安排，同时呢我们也会集中的发布一些集中统一口号、统一内容的比如说海报啊，比如说宣传折页、宣传这个载体，以此来保证宣传活动统一性。同时呢因为毕竟这个金融知识普及宣传也好，防范电信诈骗也好，它是一个公益性的活动，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就是布置任务也好，还是说具体参与工作中也好，我们特别强调就公益性，因此呢不管是我们和商业银行一块合作 作呀，还是说和其他的一些商业机构合作呀，我们强调公益性，我们是严格要求是把商业银行在进行宣传工作中，一般情况下应该是绝对禁止情况下，是把和自己的一些理财产品呢，包括自己的商业化的宣传东西进行分开，因为公益这东西嘛，毕竟是要信公益的。 嗯，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人民银行也会这个除了自己活动以外，也和联合一些商业银行开展户外宣传活动。比如说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和一家商业银行，我们一起去了这个农民工的工地，做了大型宣传。今年呢，又是考虑情况，又去了北京市一家大型的社区，也是进行宣传。这个呢，北京市的一些市政府的一些领导啊，包括我们人民银行领导也都参与，也对我们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因为这个商业银行嘛，他们依托于资源，经常会走进一些校园，包括小到幼儿园，大到这种高校，会提升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效果。也是考虑到北京市的实际情况呢，现在我们人民银行正在组织一些商业银行，也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业务部门人员，编写适合于这个小学生的金融知识普及教材。目前这项工作呢，应该说也接近尾声。 嗯，就是我们会做全方位的这个工作哈，对不同的人群有针对性的这样的这个宣传教育哈。那么建行是作为直接和客户哈每天能够面对面接触的，不像人行哈是吧哈。那么你们在这些年在做这方面工作都做了哪些呢？ 除了刚才向董事长介绍的我们配合人民银行开展一系列的金融知识的普及工作以外呢，我们在这两年还持续开展的第一个呢就是集中培训。我们邀请上级的监管机构尤其是像人民银行这样的监管机构呢，还有就是同业专家，结合我们本行的业务的特点呢，举办一些像这种宣讲或者防骗的一个课堂。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邀请行外的客户与我行的员工呢来进行一个座谈，就客户面临的问题反映的问题呢进行分析和研究，来提升我们的员工对各种的电信诈骗的类型的了解程度，以及呢对客户反映一些问题的敏感度。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呢也会印制各类的防诈骗和宣教的一些手册教材发给员工，并且在我们自己的营业网点呢进行摆放，供客户和员工共同来进行学习，把我们的这种金融知识普及或者是防范一些诈骗风险呢提示到位。 其实这些年我们的银行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哈，做的还是非常的细致的哈。在各个银行除了有这个柜台业务员的这种提醒，然后我们在汇款的时候还要填单子，这个环节也是对大家的一个提示哈。 对对对， 包括我们在比如说储蓄所那儿放一些这个宣传册，大家可以免费来取是吧，来看啊，这都是我们用的一些手段。 是的是的。 那么目前从你们所掌握的哈，关于防范电信诈骗这方面的技巧有哪些？ 我们呢基本上做了一些简单的总结。简单来说呢，就是八个陌生涉及，基本上呢都是电信诈骗。我们提醒听众朋友，谨记呢是不要相信。第一个呢就是陌生来电，只要是涉及到银行卡，基本上都是电信诈骗了。不要相信。第二个呢就是陌生来电，只要涉及中奖了，也都是电信诈骗。第三个是陌生来电，只要涉及到公检法要求汇款到安全账户的，这也都是电信诈骗。四是陌生来电，只要涉及通知家属，以前可能我们也出现过类似的诈骗，出事儿要先汇款的，这个呢大部分也都是电信诈骗，不要轻易相信。第五个就是陌生来电，只要涉及自称是熟人，现在不有一种叫猜猜我是谁对吧，要求汇款的，也大部分呢都是电信诈骗，谨记呢不要轻易相信。第六个呢是陌生来电，只要涉及像开通电子银行要求接受检查的，这个大部分呢也都是电信诈骗。第七个就是陌生网站，只要涉及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在此呢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涉及到银行卡密码的啊，基本上都是电信诈骗，千万不要相信。第八个就是陌生的短信啊微信啊，只要涉及是点击链接的，大部分的也都是电信诈骗。所以以上这个八个陌生来电这种涉及的 或陌生短信涉及的，基本上呢都是电信诈骗，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相信。 嗯，其实我们归结一句话，只要陌生人说到关于钱的问题，让你汇款的问题，都不要相信。 是的， 其实这些年由于我们银行部门的大力的宣传，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也了解了电信诈骗的各种手段和套路，所以上当的人其实呢，就是比如说这些熟悉的这个套路，大家都基本上都明白了，而且这个骗子呢，其实也都知道，大家越来越清楚明白了。所以我其实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哈，就这两年，我倒觉得接受到这样的电话和短信比前一年要少了，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方式方法哈。所以说，不管到什么时候呢，我们大家还是要有这根弦儿，要保护自己的财产，要这根弦要有，保护自己的信息啊。另外呢，真是不管他用什么手段吧，你就要记住，只要让你汇款，你就先啊要确认一下。 对，最简单的方法到银行来咨询一下。 对，是的。好，谢谢两位今天做客节目，给我们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关于金融普及知识哈。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些知识哈听进去，然后在您的实际生活当中运用哈。最后再提示大家的是，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邮件互动。再会。 是活在幻变不息的岁月里，从前曾行日永远不改事情，也天天在变幻，你我亦成习惯，但是爱你的心今却未变，从前曾承诺过每一分证言，纵使天崩天塌，爱意是不改变。明日会点，样样事亦难预见，新的挑战里，实在是有得失进退。明日会点，但愿是仍能互勉，人在变，情怀未变，爱愿永久长存。是活在幻变不息的岁月，从前曾行日永远不改事情，也天天在变幻，你我亦成习惯。样样事亦难预见，新的挑战里，实在是有得失进退。明日会点，但愿事亦能互勉，人在变，情怀未变，爱愿永久长存。在幻变不息的岁月里，从前曾行日永远不改事情，也天天在变幻，你我亦成习惯，但是爱你的心今却未变，从前曾承诺过每一分情言，纵使天崩天塌，爱意未可改变。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